是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中国国家海洋局二号发布消息，在7月20号，中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了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的码头起航，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这也是中国首次环北冰洋考察，也是雪龙号的首次试航北极西北航道。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了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结果，将36种谈判药品纳入到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中国国内最高速的悬挂式单轨列车7月20号在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下线，进入到了形式试验和试运行的阶段。根据了解，该款的列车具有超强的爬坡能力，是普通地铁车辆爬坡能力的3倍以上。最近一篇有关于百度网盘的自媒体文章火了，这篇文章呢提到用户通过百度网盘分享出去未加密的个人资料，通过第三方网站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搜索查看和下载。百度网盘虽然不自带搜索功能，但是通过第三方的搜索引擎的确可以查询到用户的照片、通讯录等信息，这些信息涉嫌侵犯个人隐私、盗版甚至是色情违法。百度方面也回应称，将会采取更多的手段保护用户的隐私。 闯进了我的世界，从容地登上王位，你要的我都给，不管爱得那么卑微，臣服在你的美，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败给回忆，败给了你，弃守无悔，不由自己，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败在爱情让人着迷，当局者迷有何关系，败将的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宣散了我还不肯理会，得不到的总最美，是我太自以为，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 被爱失声的美丽，摆在爱情让人着迷，当局沉迷有何关系，百丈的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

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再笑看我，有什么熬不过？烧掉你写的信，忘掉你喜欢的歌，放住我的眼睛，眼泪掉不下来，我还是很快乐。 What a girl.

是留白，旧梦失去又是旅作伴。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19号到21号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20号做出了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的情况以及议案办理的情况的报告。今年北京市的财政安排养老服务资金预算达到了12.81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7.7%。还将会设立北京市养老产业基金，计划首期的规模达到16亿元。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继北京重拳出击了商住房之后，北京市住建委关停了26家代理小产权房的中介门店。从今往后，五八同城、闲鱼、赶集网等互联网平台也将会不能再发布其房源了。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北京严控小产权房的思路明确，新增小产权房将被严控。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考试院介绍，今年在京参加第一批录取的院校一共达到了194所，计划招生14599人，实际录取了15096人，较计划增长了497人。其中文史类录取达到了2893人，理工类录取达到了12203人。最近在浙江江山发现了5枚恐龙蛋的化石，目前恐龙蛋已经被送到了江山博物馆进行保存。而相关方也介绍，这次发现的恐龙蛋的化石将会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未来有可能会在该馆展出。 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那接下来想推荐给你的是戴佩妮的一首歌，叫做光着我的脚丫子。这首歌的名字呢，听起来可能是说出了很多爱穿高跟鞋的女生的心声。这首歌是由戴佩妮创作并且演唱的，作为第二主打歌曲收录在她2011年11月1号发行的个人第10张全创作专辑《回家路上》。这个歌曲的灵感也非常的有意思，它是源自于戴佩妮自己脚的大拇指的骨头非常的突兀，所以穿高跟鞋呢，对于平衡感和柔软度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他每一次上通告穿鞋子这件事儿，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冬天的时候骨头甚至会刺刺麻麻的，所以每次演唱的时候呢，戴佩妮都希望能够脱掉鞋子。擅长为女性发声，戴佩妮谱写了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女生能够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享受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感觉。继续来听到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近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正在逐年的增加。2015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更是首次突破了50万大关。飞速扩张的市场催生了众多的留学机构。然而，和留学生关系最大、需要最迫切的留学安全业务，国内却很少有人涉足。前段时间，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在美失踪的事件，至今已经超过了40天。还有诸多的案例在提醒我们安全的重要性。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嘉宾，我们称他为留学圈里的国际刑警，他是军信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学军。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九六九电台，我是九六九的铁粉。我之前是做警察20多年，参与创建了维和警察。离开公职的时候，我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成员。我现在的公司专注于做留学安全，就是为留学生出国后的安全保驾护航。我个人呢，在工作期间，其实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有过多年的留学经历，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获得了跨国犯罪预防的硕士，所以呢，我对留学生或者是海外安全比较了解。 作为军信安全的创始人，王学军最引以为傲的职业经历是他曾经是一名维和警察和国际刑警。正是因为经历了极端的安全状况，他才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留学生的安全意识，让更多的人受益。 到国外留学，现在有许多家长同学问我，是欧洲安全还是美国安全？我的回答是，其实安全是相对的，最关键的安全是在你内心，你是否有专业的安全习惯，有足够的安全准备，有专业的安全意识和一定的安全技能，然后你再出国。如果没有任何准备，我们的孩子现在低龄化留学趋势比较严重，刚到18岁或者是还没有到18岁，他们到了异国他乡，国外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包括社区的安全等等方面，跟我们中国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不了解就容易出问题。 在王学军看来，留学生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跟成年或者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国了，面对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以及对于国外的法律制度和生活习惯都不熟悉，一旦缺乏安全意识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节目里，王学军也给我们讲述了一起安全事件。 在12年的4月11号，两个中国留学生在学校做完实验，已经很晚了，凌晨1点，开车回到女生的住所楼下，他俩在车里简单聊聊天，这时候两个黑人持枪一左一右把车夹住，隔着窗户持枪对他们说抢车抢钱，他们两个当时慌了，惊慌失措，在车里赶紧翻找财物，这时候枪响，女生男生先后逝去。这是一个案例，4个因素都包括了，安全时间0点到2点之间，中外警察公认的最危险时间段，美国警察一周平均牺牲2位，其中1半的美国警察就牺牲在这个点。安全地点，欧美国家对于安全评估是比较严谨的，你可以公开渠道查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学校它的安全状况，他们停车的地方是安全相对高发的区域。人物犯罪分子抓住之后说，我以为他俩有钱，因为他们开着宝马车，事实上是一辆二手宝马，10000美金买的， 4S 店标志都没去掉，所以犯罪分子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抢。最后一点就是实践应对不当，犯罪分子说他俩惊慌失措找东西，我以为是找枪，犯罪分子紧张了也是给自己辩解，事实上他们确实应对不当，应该做到3个服从：1，语言上服从；2， 别开枪，动手，然后肢体上服从，慢慢举起双手，慢慢走出车。三，眼神上示弱，保持警惕，万一对方穷凶极恶，可以使用比如说学过一招直敌术、紧急自卫术之类的进行反抗。所以这样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非常重要，我们随时以这四个方面去判断自己的行为标准是否符合安全的标准。 安全是相对的，但是安全意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所以王学军除了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之外，还注重对于孩子安全技能的教授。 举办了特训营，我通过四天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专业的安全专家，比如说海外背景的这种理论专家，还有从伊拉克等地区执行过特殊任务的这种特种兵进行专家教学，然后用适合孩子的能力强度的这种实景进行演练，理论结合实践，案例解析方式给孩子们进行非常逼真的教学。同时呢，我觉着安全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培养起来的，需要给家长一个培训，这样形成一个安全家庭氛围，持续一段过程，我觉得才有可能把安全习惯真正的培养出来。 在此之上，王学军还有更加宏大的愿景。他说希望能够唤醒全民的安全意识，因为出不出国都要有安全的概念。 整体的国民的安全意识相对比较差，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觉得没发生在自己身边，很多人觉得这个好像我已经注意了，我平时有安全习惯，我经常叮嘱孩子，类似这样的话我经常听到，但是真是别想象中那么简单。另外，即使没发生在你身边，我觉得安全意识增强了，即使不出国也非常有意义。想唤醒更多人能真正的重视起安全意识，真正的去着力的去培养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习惯。 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

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有我越来越不懂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辜， 这是非要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首次提交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针对停车难、停车乱的顽疾，本市拟通过提高出行停车的成本、强化停车入位等措施，引导公众主动的选择有位停车，同时将以分类定位、差别供给的原则，明确优先满足居住停车，严格管控出行停车，在周县城区实行少车位、高收费，并且明确规定允许停放的时间段。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8月13号开始，北京的二环九路、长安街及延长线等路段将会禁止外省区市核发号牌含临时的号牌载客汽车通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涉及社会保险交纳、解除劳动合同等，特别明确了两个常见的用工误区，如带薪休假、新入职不是门槛，累计的工作年限才是门槛，和37女职工受保护但并非开不得，用人单位也不必谈运色变。因为擅自提供下载口袋海贼王以及街机海贼王游戏软件客户端，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被处以近3000万元的巨额罚款，这也是全市首例查处的互联网商标侵权违法行为大案。湖北潜江龙虾学院因为开设了小龙虾专业，日前走红了，专业首批的86名学生也将会在9月1号正式开学。校方表示，目前比较欠缺相关的专业运营人才。

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爱恨鲜血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借风冷雨，春暖在眼前。 你就是海滩下的那无可理喻，寻找着逆光，让暧昧变成坚硬，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背上一把乌克丽丽，忽然扛起来，回想流氓兄弟，穿西装要记得带个泥巴。忽然扛起来，回想把这小弟，一般我是不会随便就在这画屏兜风。我不是说你是个花瓶，你别发疯。你说你很容易碎，让我来保护你，小心你的坏脾气。我说我刚好有一点耐心，你是种改变不到的任性，我那是一种可爱的感性。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寻找着逆光，让暧昧变成坚硬，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 笑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坚硬，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心跳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坚硬，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